人家王允篡位，可恨为何苦苦谋害我？俺不免将金陵各儿放回，等候公之救援。为何啊？为何？我不杀你，誓不为人言。 是大王，安然无事。看今日天气晴和，我不免下山散漫一番。我说马的江海， 公主， 人马可齐， 俱已齐备。 Yeah! Thank you. 贤婿， 这做什么？ 再次报价，

我 是我的女儿啊。 在京端殿上可不论亲戚， 叫什么？ 要叫娘娘千岁。 哦，娘娘千岁， 这不结了， 抱穿我的儿啊。 Yeah. 是为虎起火 妈妈 哎呦，什么眼光娘娘啊，那就是咱们大老爷常提起的那位王宝钏王娘娘。 对喽， 哦，那就是咱们家大王爷常提起的那位王宝钏王娘娘啊。 是啊， 那我得好好的瞧瞧。 哎，您好好瞧瞧吧。 Yeah.